来风吹拂金黄颜色的大地，

谁的过往，只是谁能填补谁的遗憾。千回百转难，爱却不是最后一站，爱只是结果的想象。

想太多，我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，拜托，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随便说说，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，不想多说，只是我怕眼泪站不住，不懂你的黑色幽默，想痛却又在靠到我，说散你笑很久了吧，我不想拆穿你、哦、当初是你开的玩笑，想痛却又在靠到我，说散你笑喝酒了吧，败给你的黑色幽默。像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随便说，已经猜透看透，不想多说，把眼泪藏不住，不懂你的黑色幽默，想透 新的挑战，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，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回到北京呢，见了一个很久都没有见的朋友，跟他一起去 KTV 唱歌，当时的他就跟我抱怨说自己刚刚被公司所解聘了。我问他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他说也没忙什么，就是在家里待着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时间过得好快，这一个月什么也没干，时间就过去了。坐在他旁边的人刚刚好是一个创业者，整天忙得焦头烂额，这样一对比就觉得两个人虽然在同一个城市生活，但是却好像在两个世界里一样。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，今天想要跟你讨论的是生活里的舒适区。那么你又在自己所营造的舒适区当中待了多久呢？ 舒适区本身没有问题，它就像家一样，舒服又温暖，每个人也都有。如果家的力量太强，你就会想要放弃去外面看一看的想法，而这样的想法还真的蛮可惜的。我们都曾经有过想要出去看看然后被爸妈叫停的时刻，但是大多数坚持出远门的孩子也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回家的路呀。回家之后，他们不仅眼界打开了，也知道世界变大了，明白自己的渺小。最重要的是，出去过的人也开始着手下一次的旅行计划。在这里就想跟你分享一个叫做 A 小姐的故事。 A 小姐毕业之后呢，去了一家国企上班，每天朝九晚四，日子也就像上了发条一样，有规律但是却无意义，只有周末的时候才会被赋予灵魂。经过一番打扮，和朋友一起逛街约会， A 小姐觉得她的生活不是在舒适区里。于是我问她，工作一年了，你感觉自己有变化吗？她想了想说，还真的没有变化。所以今天所要说的舒适区呢，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成天无所事事，另一种更加可怕，就是很难意识到自己是无意义有规律的循环。而我刚才所说的后者，则是许多人的生活状态，看起来很努力，看起来也很忙也很累，不过只是无意义的循环着。这样的生活过着只会觉得很舒服，但是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变化。所以我特别担心自己在年轻的日子里把日子过成了发条一样，只剩下滴答滴答的声音。所以我不赞同年轻人刚一毕业就走进写字楼，走进办公室开始写字楼政治。我更希望他们能够脱离父母的保护，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，哪怕这个业务很忙很累，需要颠沛流离，需要居无定所。真正的强者，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经历了沧桑，化解了迷茫和学会了坚强的，他们到哪里都能生活，而哪里也都是他们的舒适区。所以希望年轻的我们也能够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，在职场当中能够精彩地闯荡。 仍然倚在失眠夜，望天边星宿，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，为何只剩一弯月能在我的天空，这晚以后音讯隔绝，人如天上的是不可拥有，情如曲过只遗留，无可挽救再分别，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，这晚夜没有吻别，仍在说永久，想不到是借口，从未意会要分手，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，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，但感觉半夜深秋，我的牵挂，我的渴望，直至以后。人如天上的明月，是不可拥有，情如曲过只

少时光换一勺泪光，野蛮的绝望你陪我反抗，只可惜永远永远太奢望，是我放不下没能把你遗忘，你早就成为我的灵魂不可或缺的重量，为爱老点潇洒也算不负众望，我不能原谅谁对命运投降，我们早约好你的身旁是我注定会的海洋，就让我放不下把你信仰， 忙了一上午，一到下午的时间呢，很多人就会犯困。但是根据研究表明，就算是只睡很短的午觉，也能够对身体充饱电哦。但是很可惜，越来越多的人呢，因为工作忙碌放弃了午睡，所以很多人在下午的工作效率并不高。午睡呢，可以让大脑得到更好的休息和恢复，提高人的记忆力。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，工作再忙也要腾出时间，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。如果这个时间你依然开车在路上，感觉疲惫的话呢，找一个安全的区域停下来休息一会儿，打起精神才能够安全驾驶。 多少人走着，却困在原地，